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谭燕西看他的目光很是幽深，没有作声。周迷将手机递还给他。 如果是扫兴的话，今天就别说了吧。这里给我的回忆都很美好，你别破坏它。 好。 周迷微微俯身，又捡回那根树枝，戳了一下炭火，便有火屑似的东西燎起来。嗅到身旁谭燕西黑色风衣外套上有寒凉的露水的气息，好像也顺着呼吸一直凉到了他心底。虽然没抱希望，但他还是宁愿谭燕西否定他，哪有什么扫兴的。安静了好一会儿，是谭燕西出声问他， 冷不冷？进屋休息去。 还早呢，再聊聊天。 想聊什么？ 周迷被问住，陆陆续续的，他基本已然把自己不足为道的生平都告诉给了谭燕西。今天这气氛之下，谭燕西都没有同样也告诉他的家庭和身份的意思，那其实也就没必要问了，他大概率不会说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周迷始终觉得，哪怕离他最近的时候，也会觉得远。周迷丢了树枝，伸一下懒腰，活动身体。 啊，那回屋去吧。 两人回屋洗漱过后，难免总会顺理成章地上床。周迷不似顾菲菲那般开放，舍得下脸皮跟朋友分享床子间的事。但如果一定要他用一个词来形容谭燕西，他一定毫不犹豫 Barfy。 温柔或是暴烈，谭燕西自有他完整的节奏。周迷只用放开，并且完全信任，却可以放肆的不用掩饰自己的感情，最热烈的倾诉都在他的回应里。结束夜已深，清洁过后回到床上，木屋的高窗能看见月亮，那么鹅黄色的毛茸茸的一轮，只觉得温柔可爱。周迷侧躺着，也叫谭燕西看。谭燕西不说话，翻个身从背后把他搂进怀里，下巴抵在他肩头，沉沉的呼吸声叫他有种他正分外迷恋他的错觉。两人睡到半夜，被一通电话吵醒。谭燕西的手机，是他的私人号码。他伸长手臂摸到床头柜子上的手机，看一眼来电人，是大哥谭千北。兄弟两人之间相处从来尊重对方的社交界限，若非急事，不至于凌晨两点钟打来。谭燕西一面接通电话，一面下床去找拖鞋。周迷自然也醒了，眯着干涩的眼睛见谭燕西坐在了床沿上，也不知道对面是谁，他只说了两句话，一句是情况如何，一句是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挂了电话，谭燕西找长裤穿上，转而沁亮一盏夜灯。周迷问他， 怎么了？现在要回去吗？ 家里老爷子凌晨送医院了，现在在 ICU 观察。 分明听似十万火急的情况，谭燕西只是动作迅捷，却并不慌，还能替他安排。 你接着睡吧，我安排司机明天上午来接你。 周迷心里受用他的周到，但是想一想，受不了自己一个人待在孤山深林里，还要担心他的行踪，便也立即爬起来。 我跟你一起回城， 你先去前台退房，我收拾东西马上就过去找你。 谭燕熙看他一眼，没说什么，点点头，穿好衣服之后简单收拾了自己的东西，洗了一把脸就先出门去了。屋里还剩的东西不算多，十分钟不到便整理完毕。周迷推着箱子回到前台大厅，谭燕熙已将车开到了门口，黑夜里打着两束灯。他下车来帮忙放了行李箱在后备箱里，再回到车上。周迷爬上车，这时候才觉得后梗都是紧绷，深夜里爬起来，山里气温低得能喝出白雾，下山的路静得让人心悸，被两侧茂密树冠遮蔽，不见天光，唯独汽车的近光灯辟出一道微弱的光明。周迷分外厌恶这种不安全感，像在奔赴什么前路茫茫的现实。谭燕熙让他在车上再睡会儿，他点了点头，始终毫无睡意。一种本能直觉让他忍不住回头张望，即便什么也看不到，但他心里还在想着那一盆火，那烧木炭的香味和声响。可惜他们仍然没有一个独自的完整的不被打扰的晚上。谭燕熙将周迷送至小区门口，所幸凌晨一路畅通，没耽搁时间，只是他们都熬红一双眼睛，身体沉得像绑了沙袋，却无睡意。谭燕熙叮嘱周迷回去早些休息，没保证下回什么时候见面，具体情况他也得去了医院才知道。那医院门岗登记之后才肯放行，谭燕熙拿笔往簿子上填了姓名和身份证号，一面手机给谭千北去条微信，询问病房号。凌晨的医院几无人声，雾霭沉沉的夜色下零星亮几扇窗。谭燕熙到地方，只有谭千北在那儿陪护，少不了讨谭千北一顿训斥。 电话去了有两个多小时了，这时候才到，怎么着，老爷子的死活不如工作重要是吧？啊，还是在哪个女人的温柔乡里鬼混呢？ 谭燕熙一句不辩驳，多少觉得大哥后半句说的也不算错。待看见谭千北气顺些了，他方才开口问： 老爷子情况怎么样？ 谁说的准呢？现下也只有观察了。 谭千北告诉他，老爷子是夜里起夜的时候倒过去的，家里保姆发现了，给谭振山打电话通报，谭振山紧跟叫了急救电话，倒是没耽误时间，送医院算是抢救回了，但脱不脱得了危险两说。早先大伯一家，堂姐、谭振山、尹寒玉、大嫂连同谭明朗都过来了，女眷哭倒一屋子，这人还没去呢。谭千北身份使然，绝少在公开场合流露情绪，他因为手段雷霆，没少被人诟病阎罗王脾性，今日倒难得两分失态。他刚上小学那会儿，谭振山留住外地，他亲生母亲也及谭振山的原配夫人舍不得丈夫，也跟去陪同，谭千北被留在北城，算是被爷爷奶奶抚养长大的，后来自己成家立业，每一步坎儿也全是仰仗了老爷子的人脉，才迈得那么顺利。谭振山的脾气跟孩子从来不亲厚，隔了一代的缘故，有些牢骚话谭千北却能跟老爷子讲，他们爷孙关系到底不比常人。 大哥明早不是还有会，你回去休息，我来替你。 谭千北的会议一般早早定了日程，轻易更改不得，眼下都四点多了，他回去也只够休息两个小时，但身体不比年轻那会儿，熬不住了，还是应了谭燕熙的提议，叫他提点神，有什么动静多注意些。谭燕熙再三保证绝无闪失。老爷子寄住在 ICU 里头， 医护人员24小时陪护，他一个家属眼下也派不上什么用场，只坐在那玻璃墙外干熬。次日清晨，谭振山和尹寒玉又过来了一趟。在谭振山跟前，尹寒玉一贯是半句话也不敢放，谭振山也没别的什么新鲜说辞，跟大哥昨晚上的那番训斥如出一辙。眼下谭彦希可不愿多生事端，凡他们说什么乖乖领受便是。之后大嫂又来医院替了谭彦希的位置，后头再是堂姐。谭家轮番上阵，守了两天两夜，老爷子脱离危险期，转送加护病房了。照顾病人由来是苦差事，可谁都不敢怠慢，甚而卯足了精神表现，生怕一不小心在老爷子跟前落个不好的印象。谭彦希觉得好笑，又过几天老爷子能说话能下床走动了。这天恰好是谭彦希陪护，出院上得好一阵子，老爷子呆着无聊，便让谭彦希叫人把棋盘送来，两人下一局棋吧。老爷子下地也撑不住太久，棋盘是架在病床的支架桌上的。谭彦希叫老爷子执黑，不贴目，老爷子瞪他， 哼，可是瞧不起人了。 这不念您大病未愈，体力不支吗？您宝刀未老，我哪敢瞧不起人呢？我的围棋还是您指点的呢。 老爷子这才受用接受，拈子落在小木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